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早上十点，南山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我是小张张， 好开心啊！物归原主啊，终于都揾翻个 headphone 啦，多谢晒晨光咁多位嘅同事，帮我咧就话地毡式咁样去搜刮，我揾翻个 headphone 啦，啊，今日听得好舒服啊！我系鋸仔， 啲声靓唔靓？ 好靓啊！ 你 觉 得你 讲差啲， 咁样讲就好听啊！ 我冇话喎， 你 OK 啊？因为听惯咗啲声咧，好奇怪，系咪用咗第二个 headphone？ 好，一于系咁，来吧，打风战直，我系打风强。 冇事啩？今次 系啊，系一个风球，密切留意一下嗰个最新嘅情况。 好的。 不过而家咁早嘅话，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哇，好热哦！ 早晨，早晨，风骚放人三小时，而家开始咗噶啦。星期三一样嘅中医取材，有客家婆，仲有风骚先啊。今日全新面貌啊吓，阿 Rachel 妹妹咧，一个打三个。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就有一间酷热，稍有狂风雷暴。听紧呢个 radio 都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随住呢个摩羯一路行，你近近地咧，我哋听日同埋星期五都系天气转坏，风势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千祈游水要小心，最好唔好游啦。周末期间天气更加不稳定，听住收音机，听住最新嘅天气，听住风骚快活人，十点到一点钟嚟啦。 魚煮好開心啊，魚仔嚇，希望大家今日咧就無論因咩原因咧，乜嘢原因都可以開開心心嘅嚇。嗯。誒、哎、嗱，咁最近咧，邝美云姐姐只歌咧叫《我們的家》啦，講香港啦，生咗喺呢個家咧。今日咧，梅中咧喺一個媒體度睇一篇文章咧，我諗啊，真係好開心參與香港好多好開心嘅事情。係。嗱，我想問翻你啦，喺70年代嚇，即係70年呢一到80呢一段時間咧，有幾樣嘢咧係啱啱開始嘅，其中一樣嘢同發達有關，你知唔知係咩？ 六合彩 係啊，就係、是、六合彩啦，六合彩都係七幾年 啫喎，嗰時候唔穿。 你好細個嗰時候， 我就係記得馬錶，我幫我媽買馬錶，啊、你有冇試過？ 我記得 有支竹肉咁棟喺度，然後好多個圓圈掛住一張張嘅，係咪？誒、嗯， 好似喺啲檔口或者報紙檔夾住一張張。 我嗰個年代嘅就係嗰啲曬底褲嗰啲咧， 曬底 就係曬底褲嗰啲，你嗰啲一個圓形嘅，跟住佢有好多夾仔嘅掉落嚟嘅，咁跟住佢就會擺一個喺度，跟住就會有好多張馬錶，係咪馬錶啊？ 係 啦，就夾住喺度嘅，你自己揀噶嘛。我冇買過啊， 我買過， 我從細到大都。 一蚊兩蚊， 我點記得？ 我都唔記得，我記得呢件事。 係啊，佢哋話呢啲係叫馬票咯。 係啦，咁啊，76年咧就有呢個六合彩啦，開始咗啦。另外一樣嘢關於交通嘅，你知唔知幾時開始？ 海底隧道啦，梗係。 海底隧道啊，叻仔喎！第一個坐，我哋嗰次問過，你記唔記得？第一個坐嘅 同埋沈殿 匪姐， 係 啊，匪姐 係啊， 行呢一個海底隧道。另外一樣嘢咧，就關於呢一個嘅對唔住啊，跳翻去先，扮靚有關嘅，知唔知係咩咧？ 扮靓有关，香港小姐 系啦， 系啦，就系、是、香港小姐都系七点 解同扮靓有关啊？ 靓咯，或者靓咯，唔系扮靓啦。同埋咧，原来香港小姐咧喺呢个电视台喺举办之前咧，系1946年已经有 小姐， 好净香港小姐，1946年已经第一次喺香港举办。 咁个位系边位啊？ 佢唔知咯，四几年就唔知 道。四几年而家佢都 应该 哇过百咯， 系啊。咁嗱，73年咧就由电视台接手举办。好多舊嘅嘢咧，講翻舊嘅香港咧，我第一諗啊，哦，細個時候咧，你有冇啲咩咧係好仲記得嘅？即係細個喺香港嘅舊風景、舊地方做過嘅事情。我最記得咧，細個時候我好中意跟大人去做一樣嘢，就係、是、坐大人嘅車咧過海，即係嗰啲叫做車輛的渡海小旅。有冇坐過啊？ 有， 好有風味。 坐一兩次仲記得， 唔多咯。 係 啊， 係 啊， 係啊，係啦。咁而家唔知係仲有冇啦？咪而家嗰時坐車上一個渡海小輪 啊嘛，係啦，九龍城定觀塘都有嘅，我記得。 系啦，系啦，系啦， 唔知啊，系啊， 好开心嗰时，跟住大人即系去呢度。咁 啊， 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呢个港铁，即系我而家以前叫地下铁路啦，都系七几年开始咧。 75年咧，红磡火车站啊， 系啊，得8个站嘅啫。 系啊，我当年5年班，我哋成班同学组队去参观红磡火车站。 学校啊？ 自己 我自己去，点组队啊？咁你自己同人哋嗰啲 PR 啊？ 唔係啊，即係自己同班 同學， 文家團體自己去啊！ 哦，你自己搞嘅， 自己搞嘅，冇收錢噶。 有冇收回條啊？你有冇加咗回條？ 有， 你一定要啊嘛！以前你搞咩好 official？ 嗰時唔知點解就去就去咯，幾好笑啊！ 都有， 係啊！ 細個嘅時候咧，好多學校搞多嗰啲參觀噶嘛， 係 咪先？汽水廠啊，咩罐頭廠啊， 交通安全城。 加頓，我記得嗰陣時候參觀過， 明白， 係啦，仲有咧。 仲有啊， 唔想啦。 參觀過， 有冇去過啤酒廠？其實我好想去啤酒廠，但係佢永遠都冇。你唔覺得啤酒廠好值得參觀？ 點解？ 我真係唔係講緊小學啦。 我知啊，我喂你搞啊我， 你有呢發氣？ 你想唔想去啊？ 想，我報名。 但我諗家長多數都係不同意。 冇錯，家長要填回條。 因為你去完嗰啲，你有啲嘢攞翻屋企啊嘛。 係喎。 哇！你攞兩支大啤翻嚟。 或者攞支原子筆啊、毛巾啊， 係咪先？ 係啊， 有啲咩廠你想參觀啊？ 仲有色竹啊， 係咪先？如果你搞咧，你搞咧，你搞你想參觀咩廠啊？ 我唔係講緊大學生啊，即係、就是、我哋自己咁樣，我哋圍內自己風騷。 我想跟阿潮潮參觀嗰啲汽車製造廠，我覺得裏面真係好多嘢，好似好嘗試。因為車你見到啦、嗯，但係點樣整嘅咧，我真係覺得幾有興趣。阿、 嗯 啊、馬老師， 我真係唔知道啊。你咧？ 你已經見盡所有， 所有繁華富貴見曬， 洗盡圓滑， 見盡世間事。 係咪以前細個嗰時候，爹哋好有錢啊？ 算啦，過咗啦， 家道中落。 知你全家嗰个牌匾烧咗， 几唏嘘啊！真系惨啊！我爸爸系企业家嚟， 我知 企喺度扫树叶咁解。 你 系 傻 的，企喺度扫树叶叫企业家系嘛？ 唉，嗰时我喺三角码头， 因为我都系， 我三角码头唔见你喎， 我匿埋嘛。喂，我啲童工边可俾人捉到噶？ 以前咧，除咗参观咧，你知唔知我嗰间小学咧，仲有嘢派添噶？因为好多嗰啲慈善团体咧，成日嚟派嘢噶。 啊，我冇收过。 佢古时啲嘢，其实我哋真系好多都未试过。 系啊， 派米啊嗰啲系咪？ 派 奶粉 啊， 派奶粉啊， 未收过，未收过。 唔系家家有嘅，因为我间学校咧系啲比较草根啲， 同埋咪有宗教嗰啲系咪 啊？ 嗰啲多数都有嘅。 但系我真系冇收过。 系咯。好啊， 好惋惜啊！ 我仲喺度谂紧，我仲可以参加咩厂？我苦思一阵，但系我都仲未谂到。 应该系 如果系。 趣味啲好啊！ 雲吞包雲吞， 咩都要攞翻少少翻屋企。 厕纸厂 十卷唔该。 喂，我乡下有间好大嘅厕纸厂噶， 厕纸厂好劲啊！你有冇见过啲厕纸啊？成个车 系啊！用一世啊，俾 一世肚屙都够用。 其实 O K 喎，如果你包我一世黐线，要参加咩比赛啊？ 要揾啊拜人仔斗，我哋派啊拜人仔出席， 佢一定得， 系 咪先？佢有个好胜心好强， 系啦，只要佢朝头早射一个盏，哇，江河日射， 得啦，够啦。 好， 我话厕纸厂系咪？你真系想睇 ？O K 啊， 豉油， 豉油我慢慢。喂，我哋香港仲有噶。 我想讲啊， 系啊，上水啊。 我住喺嗰啲位置咧，我有时如果系揸车咧经过咧，你会闻到一阵好劲嘅大黄豆晒黄豆嘅味道咧，我一定会周围望啊。其实系好值得大家要保留 啊。呢啲真系值得去参观。 喂，呢啲我真系想去。我咪老实话讲下，我觉得嗱，豉油厂我都 OK。 喂， 仲有咧， 晒腊肠啊。喂。 你都係想要立場？喂，如果係嘅話咧，整月餅啦， 月餅 廠得唔得？ 得 月餅廠，我想去，我真係想去。我講 仲有整金蠔嗰啲蠔子嗰啲， 好曬蠔子 OK， 蠔子 OK 啊！ 好，我幫你安排。 蝦乾，蝦乾都得。 我幫你安排。 蝦米就唔要。我要蝦乾啦，我參觀蝦乾。 OK， 鹹蛋我都 OK。 喂，鹹蛋好得意喎！ 鹹蛋好食噶。 我試過買啲新鮮嘅鴨蛋，我真係我喺腦海裏邊咧，永遠鴨蛋就係乾嘅嘛。 唔係， 係啊， 即係有嗰啲黑色嗰啲嘢，係嘛？ 係啊， 入 住噶嘛。係啊， 新鮮嘅鴨蛋幾好食㗎。 而家已經有啲嘅就係冇嗰陣 黑 色嗰陣嘢啦，即係佢乾淨好多。佢淨係用鹽水浸嘅啫。跟住我嗰次我走去買嗰陣時候咧，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係咪可以擺喺度咧？可以擺一千年。 嗰有冇鬧你啊？ 係咪玩嘢？ 佢喺度笑，佢就話：其實佢同嗰啲雞蛋都係一樣，嗰啲有過期㗎。 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 你壞咗就咩？ 壞咗就壞㗎啦，壞蛋啦，即係大壞蛋。 如果你咧，你又壞咗咧， 笨蛋， 壞笨蛋， 壞笨蛋， 好好食嘅，有冇食過？ 唔該，整一個壞笨蛋。正 好啊，好啊，其实我真系大家可以谂下嗬，仲有啲咩厂大家可以。不过我想讲嘅就 系， 而家仲有冇厂咧？ 香港 系咪啊？香港嚟讲 嘅 话都仲 有 嘅。头先我哋讲嗰啲嘅应该都有嘅。 面粉厂咪仲？ 面粉厂系咪已经变咗？ 但 系 面粉厂冇 咩咖啡嘅地方啊？ 唔知啊。 系啊，因为有好多系改建咗噶嘛。 面粉厂 嗱，嗰啲我都想睇啊。 佢有支嘢伸出去个海度嘅。 点解？喷啲面粉 混粉啊， 混粉系唔系？ 系真系啊，观塘啊，海边嚟噶。 佢做咩要混啲粉出海啊？ 我点知啊？即系可能包装一包包啊嘛，咁咪方便啊嘛。 咁我就喺个海中央嗰度接啊。 接住要噴出我喺度先。 等船啊！ 今日噴住十包先。喂，阿橙嚟接啦。 喂，佢撳錯掣啊，弊啦。 係咁射，係咁射。 哎呀，哎呀， 撲啲真定假噶？ 真係啊。 OK，OK。 你講嘅嘢，我起碼真係兩成都死啦。 喂，好啦，十点半，三十度嘅温，相对湿度66%啊！呢几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咁大家如果要出街啊，吓约人啊，或者嚟呢个周末嘅节目啊，咁就 带咗阿姐啊，你有冇带姐啊？ 带咗阿姐，阿姐唔使带姐啊，冇错。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方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和赤道基内亚总统奥比昂。论坛峰会今日至到星期五在北京举行。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已经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交易伙伴国地位，农产品进口成为双边贸易的新关注点。今年头7个月，中国从非洲进口农产品253亿5000万，增长7.2%，高过中国农产品进口整体增速。中国已经和14个非洲国家签署22项农产品输华准入议定书。另外，在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的农产品正是为非洲的减贫事业开辟新路径。目前已经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在有关非洲国家落地生根，结出实在的石果。国泰检查旗下 A350 航机发现当中15架需要更换引擎零部件。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副主席詹永年说，飞机每次起飞和降落后都会有例行检查，包括检视飞机和引擎表面有没有不寻常情况，但并非每件零部件都要例行检查，也不是引擎内每粒螺丝和部件都要定期检查。外电引述消息指有问题部件涉及燃油喷嘴，詹永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现时大型飞机喷射引擎中有10多-20个燃油喷嘴，主要作用是将燃料由机翼油缸经过油管去到发动机，由油泵加压喷嘴将它们雾化在燃烧室中喷射出来，以达到最高燃烧效率。被问到燃油喷嘴是否需要经常更换，詹永年说要视乎个别飞机的维修方案，如果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有问题就需要更换。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尔塔瓦遭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超过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谴责这种袭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襲擊事件再次提醒大家俄羅斯總統普京針對烏克蘭人民的暴行，並表明有必要緊急加強烏克蘭的防空系統。美國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軍事援助。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批評俄軍的襲擊是令人厭惡的侵略行為。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就批評普京的殘暴無限度，强调他必须被追究责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0点，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7.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增强。 过去几小时摩羯稳定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亦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本港今晚风力将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晚上六点到九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随着摩羯靠近华南西部沿岸，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可能会在明日较后时间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摩羯的动向和强度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下午至晚上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明天和星期五天气转坏，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88点，跌262点，成交金额3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33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3元，跌2.5元。腾讯控股372.6元，跌5.6元。中海油20.3元，跌9.5元。美团118.2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2.98元，跌9.4毫。阿里巴巴79.5元，跌6毫。小米集团18.56元，跌6.2毫。中国平安35.25元，跌3.81毫。港交所229.8元，跌3元。建设银行5.38元，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45.44，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4，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7405点，跌1280点。港金报231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5.88美元，卖出24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啦、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

友講啦，要個價格控制，所以佢就係有啲名牌衫咧，佢都會嘅。過咗季嗰啲會點樣呢？就會攞去一個大嘅草大嘅地嗰度，跟住燒毀咯。 係啊，梗係咁啦。 係啊， 流咗出 去 你成個，以後啲人就等嗰個。 冇錯，等佢減價或者等你真係再月下貨嘅時候先至再買嘅話，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唔應該 的。 係啊，我都記得嘅就係好耐之前有睇過有一個，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其實都唔單止話你講緊嘅係生果啦，生果佢生出嚟嘅樣子你更加控制唔到啦，嗱、古靈精怪甩頭甩計。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有一間咧，我覺得好好嘅就係、是、一間麵包鋪，佢會喺每一日。應該是四點零五點鐘到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就會係嗰啲就焗得唔靚嘅麵包，或者係嗰啲歪零歪正嘅蛋糕，因為其實佢都唔可以包保就每一日整個生日蛋糕係嘛？ 有啲係師傅仔整嘅， 切錯咗個字。我唔要啊！咁點啊？平平地賣出去， 幾好 啊？幾好啊？係咪先？ 實有人要，實有人要， 一定有人要嘅。咁就係其實我唔記得咗添啊！安咗個名係幾好嘅，即係其實就係話唔靚嘅，但係即係我肯醜，但係我都仍然係可以有我自己嘅價值咯。 營養都喺度嘅， 係啊，其實 一樣係生日蛋糕啫嘛，一樣係咁樣做法噶，不過佢歪咗啫嘛， 都係新鮮。 咁你嗰支生日蠟燭咪插歪去燈翻嘛？ 好啦，哎呀，比薩斜塔都已經。可以屹立咗咁耐啦，都不到啊！ 咪系咯， 更何况系一个蛋糕。 我咁邪啊，都冇事啊！ 大家咁话啦，邪邪就得精啦。 爱惜食物，爱惜地球，爱惜呢个家。早晨，早晨，有邝美云嘅呢首新歌《我们的家》，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家中灯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手，淡淡地都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湖滩，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扬子京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黑，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扬子京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扬子京湖荫下， 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或后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康美云嘅《我们的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向各位富二代宣布，终于有佢自己创作嘅歌曲啦。 自己只手戒指也不配得到零千金，佢出去不怕输，最多我抵押自尊心。That's what I said， 又想要 we learn it， we earn it， 所以不要等，再等会变牺牲吧。暂时滞留连锁店，终于有天会自身临命，还是装点。现在落后，但是落后就是未玩完。派手要到过终点才算，要就即刻即刻，好即刻即刻，也许他这刻比我大，他觉得比我大，不知道我的底牌。 由 MC 自己作曲，用上青春 show hand 做主题，将青春压重住落自己嘅梦想，放手一搏。争取自己想要嘅生活。作曲 MC 张天赋，填词陈永谦，编曲 Derek， 监制陈巧威。上榜五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百万大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在香港乐坛曾经掀起过一股的改编日本歌曲的风气，当时的唱片公司好兴买大量的日本歌星的作品，听下边首最上口先，然后就申请版权，包括今日重温的这首。 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冷风，难复那冬日模样。以往那火光发出千万道，情花明亮。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酸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愿望凄苍，灭了火光，心也照亮。 今日为你拣嚟几首都是关于五轮真功的作品，这首1978年徐小平改编的，来自呢个日本五轮真功嘅作品叫做《残之火》，而家成为《夜风中》。 夜风中自弹自唱，残之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难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以往那火光泛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暗然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 在他云云作品之中，另一首同样地都在七几年的时候，由一位 DJ 歌手改编，来自日本歌，原名叫做《一叶舟》，我们有这一首中文的版本，卢燕薇唱出《为什么》。 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 为什么伤鬓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 原曲《一叶舟》创作于1978年，是一首典型的民谣风，歌词得四段嘅啫，带住一丝咧云淡风轻嘅唱腔，藉住河面一片嘅飘叶，歌颂生命即使渺小，都应该追求美好。呢一首歌被郑国江老师填成《为什么》，讲喺呢个人生终究由经历生老病死四苦，而且我哋要珍惜生命。Brandon Low 卢彦明嘅呢一首《为什么》。 床上病榻中，许我一问，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受病谁可免？是终生必须经过四苦。 在众多经典作品里面，这首同样都是来自五伦真功，原曲叫做《恋人》啊，成为中文版本由林敏聪填词。谭咏麟，忘不了你。 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 经典重现之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当时日本歌曲非常之多，唱片公司采用，所以有时好听嘅歌咧，哇！即系有几个人赶住抢改编，赶住推出，成为好多歌有不同版本嘅。呢一首谭咏麟嘅《忘不了你》，同样来自五伦真功嘅作品《恋人》啊。 谁共我痴心，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 快到11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 如何起 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11点新闻之后，我哋会有客家婆同埋中意取上，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喂，早晨，早晨， 早晨， 阿妈， 阿妈， 打风啊， 打风啊， 打风都开危来啊，整啲麻桂饭， 一号风球啫， 但系今晚好像就系三号咯， 哎呀， 摩羯啊，摩羯啊， 几喎，见到热烤凤桥啊，睇得出边好热哦， 哎，好热啦，呢几日都好热啊， 一四年哦，要冇好热啊，因为开冷气啊， 有开冷气啊， 梗系哀害啦， 系要开， 彩虹架都哀害哦， 系啊，寻晚。閃電七千幾次啊嘛， 賣毛康達賣衰木啊， 闊闊闊闊闊係啊，好犀利啊！ 降埋鐘咪都康達啊， 我康達 講嚟做咩？而康達， 我康達啊， 而數啊，係咪啊？ 你數嚟 係咪係咪你數嚟啊？ 冇數，我睇新聞佢係七千幾次一小時，但我琴日真係睇到，因為出邊咧其實最初係啲悶雷聲啊，有啲嗰啲聲咁，跟住就 嚟雷啊嗰啲， 係啊，跟住就好大雨啊，跟住就嗰啲哗哗哗哗嗰啲閃電，係 咪 先？你唔 肯出街。闷咩？你哋冇 con 淡咩？ 系啦，点闷都唔够佢闷，因为佢闷到要使数啲雷，你话系咪闷啊？ 数雷， 冇错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啲嘢系同最近非常之有贴切嘅关系。而家几多月啦？ 九月， 叫 月， 叫月，叫月，中乜噶？开学， 开学， 我学生过嘅，我饭学， 系咪啊？ 所以睇时间咧，我多啲关心嘅阿条，系咪啊？ 关心 系啦，要关心佢哋，系啦，因为其实我哋都有，我哋都做过学生哥啦。 系啊， 开学咧，真系有好多嘢咧，即系要担心嘅，同埋焦虑嘅。 系啊，又要唔知加入咩学会？ 诶，呢个我想讲，你曾经嗰阵时候系用乜嘢嘅准则？你决定 加 入 咩 学会啦？ 学唔学会？ 系个会长。 我唔系啊，我 但系嗰时候要逼你参 加 三个嘅。 有，我系羽毛球学会啦， 系 跟住唔记得咗啦。 啊， 摄影学会，我记得有个章系啊，摄影学会。摄影学会咧，我又真系入咗去黑房嗰度晒相。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 用客家讲，摄影学会系咩？ 摄影学会， 摄影， 摄影， 摄影，摄影学会，摄影学会。仲有咧，仲有咧，头先你要睇一个系咩？第一个咩学会啊？ 羽毛球。 哦，羽毛球， 羽毛球， 羽毛球学会， 学会啊， 嗯，几好啊。 哎呀， 有冇后悔啊？ 冇。 入咗去之后，有冇俾人踢翻出嚟？ 冇。 呢个唔要。 呢个冇噶喎，嗬？ 冇啊， 冇噶， 冇啦。 兴趣班 系啊， 有时好衰啊， 教你打。 啲人加入咗唔去啊。 我系其中一个， 净系加入。 系啦。 系啊，咁啊 ，Michael 有加。 我加入咗弦乐， 弦乐学会。 弦乐咧，因为佢耐唔耐咧会搞啲弦乐会，会有啲女校参加嘅。 哦，哇，一个怕丑仔，竟然间 认识下，认识下， 都应该啊， 参与下啫。我哋怕丑，但系参与就唔使惊嘅。但系真系要，即系同佢哋开会啊，搞就另外有啲高班嘅同学 搞咩？ 搞咩？ 搞嗰啲音乐会啊？ 搞音乐会，搞音乐会 系冇啦，净系得音乐会学会，有音乐学会嘅咩？ 系 music club 啊嘛，叫做 哦 music club，music club 泛指 泛系一个 club 字，佢都中意。特别有 music， 正啊呢个 系啦，冇错，因为佢可以做 DJ， 搞音乐 够高级， 搞 show。 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嘅话，我参加过啊，我参加嗰啲无无谓谓。 我记得对唔住， 集遊學會我都參加過。 集遊學會你點解你中意啊嘛？ 係啊， 但 係 被逼嗰啲啊，被 逼 嗰啲，被逼點解咧？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中學咧，佢一定要你逼你參加三個學會。 係， 其實你一睇全部你都唔想啦。 係， 無無畏畏有中文學會、英文學會嗰啲都有噶嘛，即係去到又去大家吟下詩啊。係 啊， 我去過一兩次之後，發覺真係唔啱。 係， 就唔係。我同佢講退會，佢同我講：我特登你下次唔嚟 啊，唔使退， 唔使退， 唔使退。 哇，正喎！ 因為佢人數佢 mark 咗你。系啊，如果你退會嘅話，佢要解釋，即係點解？即係 唔好煩啊！ 因為佢要 cancel 呢個學會，明唔 明？啲業績 人唔夠嘅話，佢要 cancel 噶嘛？ 係啊， 記唔記得啊？ 開學嗰次咧，擺曬啲檔喺度啊！ 係 啊，啊加入我哋學會， 加入學會啫嘛。我記得嗰時候我參加過，仲有就係唔關事嘅就係天文學會 啊，呢個好玩啊！ 學會 係啊，有個天文望遠鏡俾你。 佢有啲意思嘅，因為其實有時唔知有啲咩嘢咁九星連珠。即系类似啲咁嘅嘢，佢又可以俾你晏啲先走，跟住咧就 set 一个好似垃圾桶咁样嘅嘢咧，但系佢 对 住上面好大个噶，即系好似好大个垃圾桶，冇错。咁就喺个操场嗰度，咁跟住佢就喺呢度望上去，跟住我一望一望就哇吓死啊！ 好多星星， 平时你望上去只一点好似粒麦咁嘅啫嘛，系咪？点知佢哇， 放 到放到好 大， 你嗰阵哇，原来上面咁样喎，吓死宝！我唔敢再去，好似唔知望土星定系望咩星。 但你肯定个镜系对住个天空。 其实我怀疑佢唔系咯，即系可能佢就系佢摆张相。 系啊，幻灯片摄咗入去。诶，又有个 就当系真嘅。 傻仔， 傻仔，傻仔， 傻仔，傻仔。 佢又信，佢又信。 系啊，嗰个我记得有天文学会啦， 天文学会 啊。啊，下个礼拜教大家一啲唔同嘅学会。 好啊，好啊。 但系今日咧，因为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开学。 一定要快乐校园。 开学快乐系列咧，我哋希望咧就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其实曾经有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记住，要啲小朋友食早餐。 系啊，寻日讲咗啦， 好重要， 重要啊。 系啦，即系不论就系每一个嘅专家，我哋嘅好朋友 系 营养师都话， 冇错， 一定要食早餐。 你开学也好，或者你做嘢也好嘅话，其实原来早餐系令到大家咧每一日啊，全日啊精神百倍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客家婆来了，同大家要探讨嘅就系各式各地嘅早餐， 正， 特别系我哋香港嘅早餐。好啦，早餐方面， 早餐， 港式早餐已经好多啦， 系， 同埋你有冇发觉去唔同嘅地方度旅行嘅话，你都要去探索佢哋嘅早餐，都好好， 同意， 系啊。 早啲起身去食唔同嘅嘢， 大排檔嗰啲啊，有啲煙啊，冬天嗰陣時去啊，最好就踎街邊啊。 係啊，有時譬如好可能我就我又要試過咧去呢一個京都啦，我日本啦，去日本嘅時候咧，我一定會 book 嘅就係佢哋嘅早餐。佢哋嘅民宿嘅早餐嘅話咧，都係嘅，食飯啊，飲面豉湯啊，但係佢配搭嗰啲嘢咧， 好精緻， 係好靚嘅，好似塑膠啤出嚟嘅咁樣嘅，每一咬。一啖嘅咋，佢咁里面嗰啲系咩嚟嘅咧？ 你咪真系食紧塑胶啊？ 唔系食紧塑胶，因为我问佢，我就里面啲系咩嚟？佢可以就如数家珍，一督仔嘢嘅啫。佢里面就唔知道用啲咩嘢，用四五六样嘢煮出嚟嘅。 哇， 好正！你谂下一个早餐，我就话系咪你哋日本人都系咁样？佢就系嘅。其实有好多时候咧，系漏嘢就要整定啦。 吓， 整定可能系要雪咗落个雪柜嗰度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你成盘嘢有成六七个 item， 你边度做得整得整得切啊？系咪？可能佢净系煲个饭，整个面豉汤咁，其他嗰啲嘢佢要漏嘢整定。咁啊，可能焗个鱼咁。我觉得食饭系好 OK 嘅。系咪啊？朝头早食饭，饮个汤，饮个热汤， 好充实。香港嗰啲酒楼整盅排骨蒸饭， 哇！ 凤爪排骨饭， 要一 蒸鸡饭， 托一笼出嚟先 系啊！冇错，仲要阿姨永远个手唔怕热嘅， 系啊！ 你就叫佢攞住，佢就去哇攞咗出嚟之后，跟住哇好热咁啊刮落去，跟住哇俾你食咧不知 所谓， 我哋不知所措啊！心动。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就除咗呢样嘢之外。我覺得以前細個嗰陣啊，食粥啦， 係， 食粥亦都係一個好舒服嘅一個早餐啦。咁其實咧就客家婆有探討過嘅，就係話其實咧有啲時候我哋嘅早餐咧有啲喺營養學嚟講嘅話咧係需要注意一下嘅。即係譬如好可能我哋好多時候食港式嘅早餐，佢就會有炒蛋 蛋啊、煎蛋啊，咁啊色彩轉變啦，再配以係啲咩嘢咧，就會好可能就係 腸仔、 火腿、腸仔呢啲咁樣嘅一啲就係 高辣 半 碟 係啦。咁其實咧，我因為啱最近咧，我睇咗有一個講關於嘅就係話瞓覺啊，同埋嘅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個人咧起身之後精神少少嘅一個documentary。我有一半咧都已經同大家分享過噶啦、就係話要建議如果所有嘅學童你想佢翻學嘅時候，又或者嘅就係唔會有呢一種嘅就係起咗身之後仲覺得自己唔精神咧，有兩樣嘢係可以令到佢改善一下精神少少去上堂嘅。第一樣就係可以嘅就係每一日記住喺日光下，即係如果有太陽嘅就梗係最好啦。如果唔係嘅話都唔緊要，就算落雨嘅話咧，其實都係有日光嘅。你就喺日光之下嘅話咧，散步15至20分鐘，或者係半個鐘頭， 感受下陽光。 15至30分鐘，因為咧嗰個嘅日光咧係會話到俾你嘅大腦聽，就係話你要起身啦，你而家要開始做嘢啦，你個人咧就要唔好再留喺你就係瞓緊覺嘅嗰個咁嘅狀態啦。呢一樣嘢係可以改善嘅，各位家長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好， 另外一样嘢嘅就系话早餐必须要食，因为嘅就系同你嘅瞓咗觉成八个钟头之后咧，你个人咧其实就系缺乏咗有好多，譬如可能系动力啦，又或者系嗰啲嘅营养啦。如果你啱啱补充埋俾佢嘅话，亦都系讲埋俾你屋你嘅身体里面嘅另外嘅一个时钟，因为我哋系有两个好大嘅时钟，第一个嘅时钟喺我大脑度，我哋就需要晒太阳去话俾佢啫，唤醒佢。另外嘅就系我哋五脏六腑嘅时钟，每一个时钟都唔同嘅，所以你会发觉就系其实我哋好叻嘅，我哋嘅小宇宙差唔多时候嘅话咧，佢就有啲唔同嘅时钟就会提你啊，你肚饿啦，你要食嘢啦，又或者几时嘅就佢会提你，你需要嘅就去洗手间啦，等等，呢啲就系我哋五脏六腑嘅时钟，佢哋系不停咁运作紧嘅。咁所以嘅就系你食早餐呢一样嘢咧，就系话俾佢听你要开始工作啦，你要开始醒啦。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早餐里面嘅话，你都必须要留意到嘅就系各种唔同嘅营养果都需要吸收到。头先我所讲到嘅就系话呢一啲咁样嘅，可能肠仔啊，又或者系腌制过嘅呢一啲嘅肉类嘅话咧，其实系提供唔到比较优质同埋比较好嘅一啲蛋白质嘅。所以咧，佢嘅就建议，如果你可以嘅话咧，最好嘅就系变咗佢系一嚿鸡肉。一个白砂嘅鸡肉，咁样咧就似乎嘅就系又有呢个蛋白质，而且嘅就系唔会吸收过量嘅钠啊，或者系啲冇用嘅嘢咧，令到你个人咧嗰个身体或者系你嘅消化方面嘅话咧，又再比较辛苦啲咯。仲有就系另外一样嘢，就系需要有嘅咧，就系呢个叫做纤维。但系大家有留意，我哋嘅早餐里面咧系被非常之缺少纤维嘅，即系例如话你唔会无端端朝头早食棵菜啊，或者系点样噶，啱唔啱？所以嗰个嘅 早餐 嗰、那个嘅专家嘅话，亦都建议嘅就系你可以摆一啲燕麦， 又或者嘅就系即系呢一类型嘅 cereal 嘅嘢咧摆落去。咁如果系嘅话咧，早餐有一啲嘅蛋白质，再加埋嘅就系充分嘅一啲嘅呢啲燕麦，譬如俾嘅 fiber 嘅嘢咧，咁样咧就会系会比较好啲，就会令到咧你个人咧会比较容易啲精神少少嘅。 知道， 即系不妨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吓。 好嘢， 好啦，咁而家我哋嚟咯，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唔同类型嘅早餐啊，你 OK 啊嘛 ？OK， 好啦，我哋嚟咯，好唔好？嗱，早餐头先我有提过嘅，就系屋企咧，其实以前我就好中意嘅，会煲一烹粥嘅，系啦，我觉得粥系舒服噶，同埋嘅就系有时病嘅话，唔知点解真系食啲粥系会好啲嘅， 系用粥啊， 唉，乜嘢类型嘅粥我都好正啊，系啊， 白粥都好啊，其实， 譬如可能讲紧嘅就，我今朝早食咗个南瓜粥，我觉得非常之正， 边度有得食啊？ 楼下咯，好好啊，我哋 canteen 啲早餐都好味啊，好啦，粥点讲啊？ 粥。 粥食粥就系食粥啦， 粥 好啦。第二样嘢， 老师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粥 粥 系啦，食粥就系食粥。 O K， 粥。第二样嘢就系、是、呢、这个样嘢唔系咁健康，但系嘅问题系唔知点解粥咧，我好中意配嘅就系猪肠粉。 系啊，我都系啊。 你中唔中意食？ 好中意食，我中意食旧式嗰啲啊，不过 我超中意食。 即系嗰啲加面啊，加芝麻油炸鬼。 系啦，油炸鬼都 O K 嘅，炸两都 O K 嘅。 油炸鬼咧，我中意搣开两边，一条咧就干食， 一条 就 浸落。 对啊。 哇，超好味啊，大佬！ 但我而家唔系好敢食得太多，尤其是炸两，炸两浸落去啲粥度都好正。好啦，咁啊，猪肠粉点讲啊？ 猪肠粉， 猪肠粉， 猪肠粉， 食粥食粥咧。 猪肠粉煮肠饭。好啦，第三个咯，呢个比较简单啲，好多时候大家咧都会见到，冇乜时间嘅话咧都会买翻嚟咧就食嘅。你最中意嘅系 三文治、 散文痴、 散。 三文治就是三文治啦，三文治都 OK 嘅，但系尽量嘅就系其实我哋都有教过大家噶啦，唔好食白面包，系啦就食呢一个嘅就系嗰啲即系 俾啲便利 包会好啲。哦，你有另外一边系有麦包， 系啊， 衰嘅， 系啊， 好啦。第四个咯，呢个就一定正嘅，就系有时朝头早，若果你真系几繁忙都好嘅话咧，烚只鸡蛋啦，鸡蛋 OK 嘅吓，芥摊， 芥摊 系啦，又或者系芥寸，记唔记得啊？芥寸也得，芥摊。好啦，第五咯噃，有时若果真系好忙嘅话，小朋友嘅话，不如都饮杯奶啦。 哇，奶真系好温馨。 牛奶点讲啊？ 牛奶， 牛奶。啱啦，摇奶。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是、当然如果你话真係好匆忙嘅话就唔好话真係求其食两啖，但係我觉得呢食嘅话都好过唔食嘅，就好鍾意见住佢哋咬住嗰啲面包。面包点讲呀？ 面包。 啱啦，面包。好，第七个咯噃。我哋嘅港式早餐喺度唔知点解好得意嘅。以前都系㗎，唔舒服嘅时候你阿妈先要会整俾你食嘅，就係通心粉啦。 系 呀。通心粉。 通心粉。 系啦，通心粉。 闪。 款好啦，第八咯噃，头先咧阿 Michael 有讲到噶啦，病除咗通心粉之外，仲有食 麦皮， 麦皮， 麦皮， 麦皮，我真系麻麻， 我都唔得麦皮，我就算而家大咗，我都唔中意麦皮， 我唔中意， 虽然我知道佢好， 又话咩即食啊， 我知啊， 我都唔中意， 又咸啊，又甜啊， 又 唔知加乜加乜 啊， 我麻麻地， 有啲仲要加嚿， 你系咪唔中意 佢 糊口嘅感觉？ 总之唔中意 啦，系我都唔中意。你话俾我听食啲肉飞，我都唔 觉 得 OK 喎。 我 宁 愿我宁愿唔飞，脚踏实地。 其实麦皮咧，我细个咧唔系就咁麦皮，牛奶麦皮，一定要加牛奶先好食，滑啲就冇咁糊口咯。 唔中意，你一定食晒啦。 好啦，第九咯噃，呢一个就好得意嘅，有啲人一定要饮一杯先至醒嘅，系 咖啡、 咖啡、 咖啡 就系咖啡啦。好啦，最后尾呢一个我唔知点解，我觉得放假嘅时候咧，去食佢哋嗰啲铺飞咧，饮饮咧，觉得好开心。冇错， 你仲要一杯个玻璃杯高身摆住面，一杯咖啡，两只蛋啊，肠啊，仲要 你放假 系啊，侧边有份英文报纸， 好啦，咁我哋统称啲叫果汁好唔好啊？果汁系啦，果汁。 果汁 系啦，就唔好啦。嗱，橙汁就系橙汁，苹果汁就系苹果汁。 我好耐冇食过酒店早餐。 我系啊，系咪好怀念咧？ 我其实有一个自愿嘅，就有一日突然间可能失眠啦，或者早起身啦，六点钟就出去揾一间酒店食个早餐 都可以。 然后食到八点钟，跟住翻翻嚟，几有型。 我约你，我约你，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觉得 OK 嘅，真系 超正。 尤其是你入去啲 coffee shop 度咧，一大阵咖啡味冲出嚟咧，好醒啊， 一闻就醒啦， 系啊。好啦，即系无限添加，虽然我最多饮两杯。 够啦，我哋而家嚟啦，天机神音。 好， 好啦，嗱，你叫咩名 字？孟强。 孟强。 波波。 好，波波，第一题啊吓，识功夫嘅人。 孟强。 话孟强。 早。 好叻啊！我识咩？食 夜 粥，冇错，食过夜粥。第二题，比喻不自量力。 孟强。 话孟啊波波。 不自量力就系呢一个。 五四三二一，乜嘢碰石头啊？ 宝塔 大滩系啱嘅。第三题啊吓，比如感情之中，你重视物质波波。 重视物质系呢个。 五四三二一， 慢强。 系，我哋会话系爱同埋咩就系面包啦吓，爱情同乜嘢咧？第四题，烟麦片又或者系麦片，即系慢强。五四好嘢啊！又叫做乜嘢啊？叫麦片嘅， 又要顾住个喉咙仔。 我知啊，第五题有啲乜嘢啊？你会觉得提神嘅？ 孟强， 孟强， 咖啡， 个咖啡，嗌快少少啦。好啦，第六题，橙汁、苹果汁、波波、 果汁， 好好啊。第七题，英文 macaroni， 孟强， 孟 强，波波， 五， 通心粉。 好，通心粉系啱嘅。第八题，一种最古老嘅天然饮品之一啦，孟强。 摇奶。 好叻啊！第九题啊吓。 好啦，有啲乜嘢煎蛋 薄 孟强？ 出错， 三门出，三门出， 三文字统称为咩？共事三文字啊！好啦，仲有 咧，出错款， 好好啊！大到输一题真系唔抵，好好啊！希望大家记住， okay, 由今日开始嘅话，应承我哋一定要食早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午11:00，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并逐渐增强。天文台早前说会考虑在晚上6:00至9:00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测明天和星期五天气转坏，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陕西高质量开放合作交流会致辞表示，香港一直是陕西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去年陕西实际使用港资超过6.8亿美元。截至去年底，陕西在香港成立的境外企业达90间，更有多间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足见两地合作无间。他又说，香港特区政府重视和陕西的合作，并在2017年成立驻陕西联络处，加强和陕西的经贸文化交流。陕港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可以共同发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角色，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李家超说，陕港两地政府今日将签署深化交流合作协议，同时两地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将分别签署创科、法律、经贸等协议，推动陕港合作踏上新台阶。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和赤道基内亚总统奥比昂。习近平会见比奥时表示，中国和塞拉利昂要继续在彼此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的问题上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和塞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农业、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等领域合作，实施好经济和民生项目，不断增进民众福祉，亦愿意和塞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同维护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习近平会见奥比昂时就说，中国和赤道基内亚是好朋友，高水平政治互信，全方位务实合作，深厚人民友谊，是两国关系主要特征。中方愿意和赤道基内亚坚定相互支持，拓展务实合作，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助力赤道基内亚经济多元化发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00，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0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17.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转坏，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和涌浪。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0点，跌201点，成交金额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5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9元，跌咗1.09元。腾讯控股373.4元。腾讯最新373.2元，跌5元。美团119.3元，升4毫。中海油20.15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63.2元，跌7.2元。阿里巴巴是80.05元，跌咗5仙。小米集团18.62元，跌5.6元。南方恒生科技3.42元，跌1.4仙。中国平安35.4元，跌2.3仙。建设银行5.42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45.51，瑞士法郎0.849，加元1.354，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7307点，跌1378点。港金报232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3.63美元，卖出249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沙田嘅大涌桥路大围方向近沙角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咁至于较早前狮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系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出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近学园街。再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系有水管爆裂，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需要封闭。咁另外，油麻地嘅民盛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近文汇街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 由韩东君饰演嘅男主角许子泉，投资银行界嘅耀眼新星，高高在上嘅情场浪子，直至遇上唐影，先逐渐懂得乜嘢系真爱。但两人又识唔识得卸下庄空扮嘢嘅态度，真情表白？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3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 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老蔡你好， 徐老师你好， 我已经增强个抵抗力啦。 系啊， 系我呢期好少即系吓， 好少告病假， 好少告病假， 冇错， 系啊，平时要告五日。今个礼拜告少一日 ，OK， 好咗好多。咁但系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似读书争少少， 系啦， 系啊，即系会唔会系脑部发育嘅问题？ 好多时候咧都系选择性记忆啫，未必一定。 记啲咩？记啲咩？意思系 唔系？我通常见到啲老人家就佢哋。股票佢記得好好噶，但係你叫佢記其他嘢， 嗰啲號碼好快噶。 你又啱， 係啊，係啊。佢想記嗰啲嘢，佢咪記得到咯。佢唔想記嗰啲嘢，佢係選擇性記憶啊。 小朋友都係咩？ 小朋友都佢記可能打機啊、方程式啊，佢好叻 噶嘛。 真係 係 啊，即係佢讀書嘅時候，佢冇心機、冇興趣， 啊、 但係佢玩遊戲嘅，佢又好有，佢又好有策略，好有系統嘅。 咁即係同佢哋嘅智力發展或者佢腦部發展冇關係啦。 即係其實唔使煲嘢俾佢食。 冇错，唔报系啦，老取话啫， 唔系咁 又开始乜都 唔系。所以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读书放咗学咧去打桌球啊。咁啊， 你去打桌球 会啊，会打桌球噶。 桌球好曳， 唔系 嗰个年代都唔系好曳，而家好乖噶。咁啊，好记得咧嗰阵时候，老豆咧就问。他話：點解你中意去打桌球咧？嗰啲地方會有容易會有壞人啦、 啊。我唔敢去。 我話其實咧，打桌球咧都係我哋鍛鍊個腦部啊，嗰、那個功能嘅一個遊戲。 你真係咁同老豆講啦。 咁佢話：你咁咁佢話，你佢話你繼續講點樣鍛咧？點樣鍛鍊咧？ 點鍛？我又聽你講。 鍛鍊 幾場？我話首先我話要計分噶嘛，咁計分你要贏出比賽噶嘛，咁你要設計啦，你個波點樣走位啦，你要幾多分先至可以贏得到啦？佢一間 set 住咗你嘅話，你又要點樣救啦？係嘛？即係你其實一路玩嘅時候，你都喺度諗嘢，係用咩方法？咁其實呢個你仲要個腦同個手同個眼整體性配合協調，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複雜。就算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去到啲長者中心，咁佢鍛鍊啲長者或者幫助佢哋嘅腦部，佢哋都玩下可能掟飛鏢， 康樂 計下 康樂棋咯， 係啦，即係佢要用呢啲遊戲嘅方法而令到佢產生嗰個腦部嗰個功能係活躍。咁喺個小朋友咧，從中醫嘅立場咧，即係以每一個都係健康小朋友點，佢都係會順住佢嗰個生理。去發育完善嘅，咁、但係我哋當然，如果我哋提供一啲營養俾佢，咁啊等佢可以多啲精微，咁佢咪發育成長嘅條件咪好啲咯？ 幾多歲開始要做啊？ 其實任何年紀都需要嘅， 即係 B B 係啊，因為嗱、中醫角度咧，其實就唔係主張以個腦為核心嗰個介紹方法嘅， 哦， 因為腦就由腦水。匯聚而成，而水呢就是、由腎藏住嘅腎精化生。咁、 哦、 如果一個腎個藏住嘅精微唔夠，咁自然就腦水唔夠咯。咁、 嗯、 你自不然個腦部個發育啊、記性啊各方面都會有一個即係減弱嘅表現咯。 即係補腎咯。 係啦，一定係補腎嘅。咁、所以但係當然啦，小朋友補腎，我哋就唔好搞錯，一間又整條六尾巴去嘆下。 唔係咩？ 係啊，因為 細路仔穿條六尾巴，當大個飯盒咩嚟㗎？明仔 六尾巴，係啊，我阿媽煲俾我嘅，老取叫佢煲，食唔食啲啊？ 係啊， 重口味。 屋企 整條六尾巴做餸。 嗱呢個咧好驚㗎，因為咧父母係好愛錫自己啲仔女，咁佢知道呢啲咧係一啲好補益、好強腎嘅嘢。咁但係阿醫師話啊嘛， 阿爸飲可唔可以俾兩啖佢啊？ 係啦，會唔會整？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因為細路仔佢係一個好平和嘅體質，佢係唔受一啲太過溫燥或者太過強力嘅一啲藥，咁、何況佢本來唔係病人。 咁所以佢唔需要用到啲過度精微，我哋只不如有啲基本嘅啦。舉個例，可能好多人都聽過杞子淮山， 有 啊，有合桃栗子，咁其實呢啲已經好有幫助。爭在即係話你聽過，原來你唔用嘅，咁就冇意思嘅。但如果你可能我哋平時屋企煲湯，阿媽咧可能落啲淮山、杞子、蓮子、百合，呢啲已經係最普通，亦都係對於佢嗰個腎精。同埋對於佢個腦水個充實係有幫助， 夠噶啦呢啲係嘛？ 基本如果以一個發育階段嘅小朋友已經可以足夠啦。咁、但係當然啦，有啲會話哇好普通啫，呢啲平時我都有煲開噶咯喎，咁、但係我又唔見到佢好醒目喎、咁樣係嘛？ 咁點算？ 咁當然你要訓練嘅係咪？即係你 即係帶佢打桌球。 咁啊嗱， 有計分。 O K， 俾打有计分先。 咁嗱，你以前我哋玩好多小朋友嗰啲游戏啊、捉棋啊， 哎呀，好玩啊，好玩啊！ 呢啲都系一个你训练你个脑，即系你要其实要提升佢嗰个兴趣，系啦，你去画画、去创造能力，你都系提升佢兴趣。不论系，只不过你要揾到你个小朋友佢个兴趣个方向喺边度，再加以培养啫。咁但系我哋就话啦，呢、這个就系家长佢留意到佢自己个小朋友，或者已经本身个家长佢自己有。嘅興趣，點樣去過傳承俾佢個下一代？咁、但係我哋嗱食嘅方法啦，頭先就話可以用一下啲合桃啦、 淮山杞子啦、 淮山杞子、栗子啦，係啦、甚至乎 咧，我都好食 過呢 啲藥， 係好食，係 好食啊！ 爭在你話我將佢化身係咪一定要喺個湯水咧、我可能我而家係栗子蛋糕， 整合桃露 係啦，合桃露，即係呢一啲佢就已經係。在個食的過程裏面係啦，一路穿梭住在我哋嘅生活裏邊。 係啊，杞子嗰啲海即係生嗰啲都好食噶，而家 好食。 係啊， 唔係生，即係其實當係零食咁樣嗰啲杞子 係啊。咁但係咧，當然小朋友我哋就唔知佢會唔會好中意咁樣去當零食。 我唔理，總之就係要補身。 OK OK， 你一係食糯米班，一係食杞子。 佢會揀。 O K， 我俾你揀。 咁啊，但係最怕佢一間流鼻血，咁啊好煩嘅喎，係嘛？發燒啦，係嘛？因為太過進補嘅嘢咧，佢可能會令到佢過度，會過度早熟。 好啦，唔好啦， 唔 係啊，會影響咗佢嗰個荷爾蒙嘅問題。 係啊， 咁啊過度早熟啦、發燒啦，同埋佢身體會有一啲燥火上火，所以咧就用温和派對小朋友啦。 好， 咁啊第二啦就。我哋可以又同佢做下按摩啦， 誒又有 嗱，當然啦，喺 按摩個腦啊， 按摩個腦就好難做嘅， 頭啊，我哋頭部按摩， 頭部按摩係最基礎嘅。嗱，我哋先講一啲唔按個頭嘅先， 好， 我哋啊學下捽手指同埋捽腳趾。系啦， 捽手指同脚趾，因为补肾咯。 系啦，同埋捽耳仔， 耳仔捽个耳珠， 全只耳仔，成嗱。譬如啊，首先啦，耳珠一定系噶，小强好叻噶，真系啊。因为讲开耳珠讲咗先啦吓，因为耳仔喺中医耳穴疗法里边嚟讲咧，佢个耳仔嘅形状就好似一个胚胎倒转， 哦， 咁个头就向下，啰柚朝向上，即系好似 B B 仔一个胚胎咁样，所以耳垂我哋呢个耳珠咧就系、是、含有我哋同头或者脑相关眼耳口鼻嗰啲嘅一啲穴位，我哋又叫做神经反射嘅位置咧，就喺个耳珠嗰度， 哦， 所以如果你喺个耳珠耳垂呢个位置去做按摩。咁已經咧係可以有對於相應翻嗰個腦部嘅保健啦。 唔怪之我咁蠢啦、 啊！我依家捽緊啦， 唔 係 啊， 記得曬你。 因為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啊？ 我釘個耳窿。 咁 除咗佢咯。 關唔關事啊？ 嗱，有啲人咧就應該咁講啦。有啲人 釘好多個喎、 啊，釘咗耳窿，咁當然嗰個位置就會損傷咗。 係。 咁、但係損傷咗，即係。冇辦法噶咯，傷咗就係冇咗嗰個你可以利用嘅位咯， 冇得填翻補去。 佢只會修復， 係咯， 佢會修復，但係就冇咗個嗱，即係好似你而家呢度有個海邊，有個海皮，咁嗰度已經係有個窩位嘅，你而家填海填咗啦。咁佢嗰條河都係繼續去㗎，但係你就係冇咗呢個窿，就冇咗呢個窿啦。 我真係曾經有人同我講過㗎，佢話唔好立亂釘咁多條窿㗎。 咁但係當然即係又唔 用第二啲咯， 冇錯啦，取捨咯，我唔用耳仔，但係。 但係頭先講耳垂係一個同個腦同個頭相應嘅位置， 咁可以點？ 但係成隻耳仔咧，就唔係淨係個耳垂啦，成隻耳仔咧都係同個腎相應嘅。咁所以我哋咧可以用兩個手指食指中指夾住隻耳仔咧，就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輕隻耳仔，擦到佢有少少 係 啦摩擦， 夾住佢。 不論係淨係擦耳仔嘅前後同埋成隻耳仔嘅耳殼。擦興咗佢咧，就可以改善整個耳仔嘅氣血循環啦。咁、中醫角度，腎開竅於耳，所以擦興個耳仔就即係有補腎充耳、有補腦功效咯。嗱、如果有個人好簡單啫，而家咧，當你有頭暈、面色蒼白，咁可能以前啲老人家咧就會攞支藥油。跟住咧就滴幾滴就喺個耳仔度擦嘅， 哦係咩？ 擦興嘅耳仔嗱，當然啦，有好多做法啦。你擦後尾枕又有，擦雲精又有，擦人中又有。但係擦耳仔咧係一個最快有效嘅方法。 頭痛 嗱，因為如果講頭暈先， 嗯， 我哋成日都有聽過一個情況叫耳水唔平衡， 係冇錯。 咁耳水唔平衡就係耳仔裏邊嘅平衡器官功能失調。但係點解擦完隻耳仔咁？咁佢又嗱，當啊傳統老人家佢唔識咩叫耳水唔平衡，亦都唔諗到咩叫平衡器官，但佢就知道以前阿媽教落一暈咧就擦耳仔，擦完個耳仔咧佢就會冇咁暈，會好翻噶啦。咁呢個原因就因為你個摩擦，從而令到個氣血沖盛去個耳仔。咁你個耳水唔平衡係由於裏邊個平衡器官。氣血唔到，滋養唔到，咁你一擦完啲氣血倒翻，咁咪即係唔穩咯，係啦，就平衡翻啦，就佢可以做翻佢嘅功能啦。所以擦耳仔咧，係喺平時嘅人，就算係擦耳仔咧，都可以有強壯身體功效。 我成日見到咧有一個以前我哋做嘅前輩啊，係啊，係成日係咁樣嘅，佢得閒無事就捽噶啦。 擦耳仔啦，掹下耳仔啦，刺激下佢，令到隻耳仔咧好似紅紅地充血。 佢真係到今時今日都好濕性。 冇錯啦，個人咧就係會強壯啲。咁但係因為耳仔都喺個頭腦上邊啊嘛，所以你帶動咗個耳仔嘅血氣循環，冇理由。淨係隻耳仔循環嘅，成個頭部都會循環好啦。咁啊，呢個咧就第一就係耳仔，第二咧就係十個手指頭， 十個手指頭， 係啦，同埋十個腳趾頭。咁我哋係講緊肉嗰邊啦，指指腹啦，我哋叫做啊，我哋就 指紋嗰度啦。 冇錯啦，我哋就由下而上由個指根嘅部位，即係手掌個方向，向個指端個方向推上去。好啦，當你推上去嘅時候，你會見到個手指嘅顏色，個指頭會變咩色？ 紅 色。係好叻啊，大家。 Okay. 我啱啱捉完耳仔 嗱，因為 原來我哋心目中其實連顏色都唔識分。 唔係嘅，唔係嘅， 三分顏色啊！呢啲 唔係，因為我哋係睇唔到噶嘛，收音機我哋要睇到，係啦，紅卜卜 係咪啊？ 好啦，指頭同埋腳趾頭都係同我哋個頭腦相對嘅反射區。咁即係話一個人咧，我哋有一個叫做生物嘅傳息。嘅現象，咁我哋一啲神經末梢咧，就唔同嘅器官就會分散喺我哋手手腳腳唔同嘅部位。如果同個腦相應嘅神經末梢聚集嘅位置咧，就會聚集喺啲手指頭同埋腳趾頭。咁如果我哋喺嗰個指端呢啲地方去推，同埋腳趾頭嗰啲地方去推，咁你推完。啲手指腳趾頭全部紅啊嘛，咁就即係咩意思呢？我哋引啲血氣 上去個腦度， 引啲血氣上個腦度。咁若然調翻轉嗱，氣血我而家想佢上個頭強啲，咁我就推上去。調翻轉嗰句，如果而家我個頭充血谷得好行，而家個頭好脹，咁我哋應該點推呢？ 反 倒推， 由指頭推翻落， 逼翻佢落去，逼翻佢落去。 咁讚我哋嘅， 係啊。我哋你未讲，我哋先知。 头先我答啱就红色 嘅，真真系叻嘅啫。 开心啊！ 好啦，即系所以咧，推有阵时候我哋成日讲就系有方向。 系， 如果我哋想啲嘢引去个头，我哋就向指端嘅方向推上去。 系啊。 如果我哋想去引离开个头，咁我哋就向个掌心或者咧向翻个身体呢边推翻上嚟。 脚趾都系。 系啦，脚趾都系。 咁如果一粒 嗱，调翻转，如果你调翻你。个人出现有精神紧张、压力好大，咁你可能捻落喺啲脚趾头咧，你会觉得痛啦，或者系胀， 系啊， 胀 系胀，即系所以如果你捻捻 嗰個人啊，哇！點解你個指頭咁脹嘅咧？ 關你咩事？ 係啦，咁可能咧，你係咪諗得嘢多啊？哦、啊，諗到頭都實埋啊！ 哎、 但係可能你輕輕捽下啫，唔係好大力嘅、啊，佢、都好敏感嘅、啊，好好有反應同埋好痛。 嗯、 但係你唔好大力啦，輕輕推下，輕不論你向上向下推都好啦、你推完之後，佢個循環改善咗，咁佢嗰個痛減輕咗。個人就放鬆咗。 喂，呢樣真係幾好喎、啊！都市人真係好多好緊張， 一定有嘅，係嘛？即係得閒冇事，你當保健 啦、啊。因為你嗱，你想令到個腦部嗰個循環改善啫、 嗯。 其實你想要增長智力，你都係想啲精微上去。你個人壓力放鬆唔到，你都係谷住喺個腦嗰度。咁、所以我哋就點樣去推下呢一啲位置？ 嗯、 因為你要煲嘢食，你要飲湯，你都需要時間啦、 啊。我都係想煲嘢食同飲湯 嘅，係、 啊。剩翻我哋三分鐘，可唔可以整啲整碗湯咁？ 嗱、okay, ，我哋用一個中藥材先，我哋就叫做益智仁。 哇，聽個名字已經知勁啦！ 益智仁咧係一個中藥材，佢係一個種子嚟嘅。咁、佢有補腎益智嘅作用。 嗯、 第二隻中藥咧就叫做九節菖蒲。九節菖蒲係啦，菖蒲咧本身係一隻可以有幫助我哋開竅、安神、醒腦嘅。 嗯， 咁即係話，如果個人覺得成日都好似唔精神啦，或者瞓醒又唔夠 sharp 啦，咁佢可以有幫助開竅嘅功效。 嗯， 乜益智仁啦、石菖蒲啦呢兩個本身嘅結合咧、就已經係可以令到我哋個人嗰、那個。記性啦、思維啦、反應啦係有改善，因為佢幫助。其實佢最主要嘅意思話開竅開竅、就令到腦部嘅氣血疏通流暢度提升。 兩樣嘢咋？ 係啦，唔係。係呢兩個係主點。 主點。 主點。 即 係 益智仁同埋九節菖蒲。 好啦，咁我哋就要加翻一啲咧。是有補血有好味的、例如我哋放啲杞子， 杞子， 跟住放啲黑棗， 哇， 咁我哋再放茯神， 嗯， 茯神咧又健脾又安神，咁啊饮呢个汤水啦，嗱，我哋前后五个材料啊，咁我先复述一下先， 好， 益智仁咧，我哋用薏钱， 薏 钱， 因为有啲人咧初头用咧，佢会感觉到饮嘅时候咧，佢有少少好似辣辣地味。 嗯、 所以用的量不要多、但是如果它没有这种味它很难做到那种穿透开窍补脑的原理、第二就是个石菖蒲我们用三钱它呢就很碎湿湿一粒粒的、但是都没问题的去煲汤茯神呢我们就用一两、一两 咁多， 咁啊，唔多嘅，好重情，咁啊，系啦，一片嚟嘅啫。咁啊，头先讲有杞子啦，杞子我哋用三钱，黑棗我哋就用五粒，跟住你可以放多几片淮山，咁你又煲汤咧，你就可以放个红萝卜，咁啊甜啲，跟住就放嚿瘦肉或者猪展， 煲几耐？ 系啦，如果我哋煲呢个份系三至四人嘅，我哋用十二碗水，大约系三公升水，煲一个半至两小时。咁如果个红萝卜啊，同埋个猪肉都出咗味啦，啲药材就已经出咗味噶啦。咁、就一个礼拜基本饮一次。 哇！呢、這个我想饮啊， 呢组像 老友皆宜。好、多好多时候有啲真系饮咗咧，佢会觉得个人咧，咦，真系 sharp 啲，只眼睇嘢都利啲。 系，你一定饮好多。 但佢個細路上堂會唔會最嚼嚼啊變咗？ 誒咁又呢個 唔關事嘅，呢一啲就要下個禮拜聽啦。如果你係嘴嚼嚼嘅話，聽下有乜啲嘅做法，好冇？呢、這個就開竅嘅。 係啦，冇錯啦。好，試下呢個湯水。 多謝曬，唔該曬， 拜 拜。 快星任天空任意飞，月儿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依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响让每日回味， 我是 DJ 翻到中午12点听香港电台太太的风骚快活人， 向心中落雨， 回来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千万不要走开。 踏过天，光天黑暗神气，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 风骚师打， 好，风骚师打，始咗 啦！喂，你好啊， 好、okay、 靓嘅丽曹， 系 啊，风骚师打 Rachel， 丽曹呢个名字挺好， 今日得我一个咋？ 你叫人先啦，快啲， 系啊，叫 uncle 啊， 叫哥姐姐， 乖啦，把声真系用得几好啊，真系啊， 冇错， 有名师指导，真系差好远啊！ 今个礼拜开始咧，Rachel 独担大旗啦，犀利啊，成为我哋星期三嘅一员啊， 系 欢迎晒，欢迎， 系啦。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就是、我哋風騷師打上個禮拜咧，就因為 Queenie 啦，咁啊就喺啦，因為要入學啦，佢、 嗯、 讀小學， 學生 唔係佢讀小學啦，要 孭翻孭翻個書包仔， 孭翻書包仔升小學，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可以咧學業進步，我哋好好地祝福佢。好啦，咁啊而家就麻煩咧，就阿 Rachel 咁啊，今日同我哋講嘅呢樣嘢嘅話，後生仔其實而家好興喎， 係啊，今日講 slashers 斜槓族 係啦， 咁佢點解會叫 slash？首先就是因為 slash 就是有斜的意思啦、 嗯 即例如我是一個演員之後斜 即是身份講自己的身份是演員 斜號歌手斜號、 作家 作家沒錯啦、嗯、那就用一個斜號就代表那個、身不同的身份，所以他就是 slashers， 不用理他， 你不用理他，他來不來會出出入入的， 是 的， 但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照顧自己的， 是的，OK， 其實你哋個位都係 slashers， 我就係啦，係 啊， 你哋由香港開埠以嚟第一個 slasher， 冇錯，初代， 同埋早前以前根本上咧，因為咧工作嘅機會實在係太多、嗯，所以其實你只要入咗呢一行嘅話，就會有好多人咧會揾你做唔同嘅嘢嘅，即可能你要先係睇下你就係用啲乜嘢嚟去入行咯。你先唱歌嘅，跟住有人見到你、又會揾你做呢個電視台嘅節目主持人，跟住有人見到、嗯、啊呢、這個靚妹都幾精靈喎，跟住揾人揾你拍戲，拍戲之後係啦，又會。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呢一樣嘢，不過你冇 巔峰時期同時有 slash 嘅一樣嘢， 四五樣嘢到啦， 即係演員、歌手、 電視台。 歌影視播咯，嗰、啊、時最興噶啦。歌影視播之外嘅話，你仲有可能係做一啲大 show 嘅司儀，又或者佢哋出邊有好多啲嘅即係啲唔同嘅 part time 咯。咁、嗯、所以其實真係 未必數得到，因為當個人個名字成為我哋叫做名人啊，或者大家會都想揾佢做嘢咧，佢、嗯、就好多林林種種嘅嘢，可能叫佢去出席一個晚會，咁跟住係一個 payment 嚟，即係有錢嘅，或者去剪彩咁又有一個 payment。咁所以你真係好難數佢究竟孭緊幾多份嘅 job 呢個行業咯。 啱啊！ 即係一定係做好多嘢嘅。 係啊、 嗯， 其實都幾好噶。 同埋佢想做唔同嘅嘢咯，做埋編劇咯。 係， 佢、都 slash 好多嘢㗎。 slash 係啦，有cut 啦，同埋有肚腩啦，有面比較長啦，有戴眼鏡啦，仲有就係髮線向後褪啦。 出聲啊！喂。 做咩唔出声 ？Rachel， 我俾多次机会你。 唔系佢讲噶，系我讲。 我知，而家我梗系揾一个最细嚟俾你啦。 哥哥点样？哥哥。有冇帮到你哥哥？ 规矩 呢啲系咪嘅 slasher 其中嘅一种系嘛？就 系 你嘅特征。 嗱，我想问阿丽曹咧，其实咧呢一个好似 Sarah 斋啦，其实好耐以前都已经有一啲嘅咁样嘅情况。近几年特别好似兴咧，尤其年青人啦，会唔会因为而家一般年青人嘅心态咧，会我估啫，我唔系话一定有倾向咗咧一啲比较得意啲嘅变化多啲嘅，唔中意咧八至五坐喺同一个办公室，唔中意对住同一个环境同一件事太耐咧，会唔关 乜心态？你个心态系乜嘢？ 我心態就是想試多啲嘢咯，唔想淨係做一樣嘢。係 咯， 係 咯。 定係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咧？ 其實都有機會嘅，可能未必自己中意做咩，唔係咩都做下，睇下自己中意咩先咯。 嗯，其實不過呢樣係好嘅，我都覺得。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呢樣嘢學你話齋就係其實以前已經有嘅，但係點解呢幾年先彈出嚟？其實係就係2007年有個美國專欄作家馬爾斯喺佢本書度第一次用呢個字，咁就係形容多重工作嘅人，咁佢嘅特點係咩咧？即係 slasher 就係第一就係多重職業啦，即係個收入來源係 來自不同嘅公司啊， 係啦，冇錯， 就唔係單一一個收入， 係啦係啦，同埋佢係嗰個靈活性同埋創造性係高啲嘅，即係可能係呢度即係唔 翻幾個鐘， 係啦，呢度可能同埋而家有埋 work from home 咧， 係啊， 即係你有部電腦你就已經可以做好多嘢，所以係好靈活，可能甚至係。你即係可能你唔係一個 shop, 你唔係一個神型人，你係一個晚型嘅人，你可以夜晚通宵做到幾點都得，唔需要話九至六坐喺個 office 度。 甚至你任何時候你想做嘅都可以做。其實仲有一樣嘢咧 ，slasher 除咗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工作啦。之外呢，我覺得 slasher 仲有一樣嘢，佢可以唔做一樣嘢，明唔明我意思啊？係 啊， 譬如你翻一份九至五嘅工，你唔可以老闆，我今日咧我唔係好想翻工，但 slasher 咧就係、是。呢、這個 job 我麻麻地啫喎，上次佢好似批到我唔做都有得嘅喎，你可以你有嗰個叫做咩選擇權啊？ 冇錯，即係可能係就係而家嘅年輕一輩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多啲咯、 嗯， 即係冇咁忍受到做。唔想做嘅嘢， 個人主義會比較高啲， 即係個社會風氣唔同咗，同埋比較追求就係我份工係要有意義嘅，我要有興趣，我中意嘅，唔係淨係為咗 錢先做，就唔係為咗要做而做，唔係老細叫我做我就要做。但 會唔會係你哋嘅資源又比我哋以前好呢？我會覺得就係咪啊？你唔使話要等錢開飯，你就有咁嘅條件就我中意做就做，我唔做就唔做。你 做今日唔翻就唔翻， 好任性。 屋企唔使等佢攞家用。 係啊， 要 嘅 要 嘅都要，但係個問題係唔會因為咁樣冇錢開飯。 我都覺得係，即係可能以前可能我聽我上即係我婆婆嗰代，佢係可能開飯都即係要。即係食嘢都有成問題，咁佢有份工作梗係翻住先啦。如果唔係，連開飯嘅錢都冇，咁冇咁多選擇嘅空間咯，冇呢個權利咯。咁我哋而家就呢一代幸福啲，可以即係我哋點樣法都可能有屋企嘅地方住咁樣，係 啊， 係 啊，係 啊， 肥大 長 老撐住你咧， 係啊， 係啊，所以 我哋以前都有嘅，但係佢唔撐噶嘛。我哋一定有四大長老， 個 個都有 嘅， 四 個冇 四大長老。 哦， 你冇四大長老嘅， 係啊，或者係你要撐埋四大長老咯。係 啊， 唔 同 咗 啦， 唔同，即係 個 年代 唔 同 咗。 我哋以前聽老人家講咧，揾一份工唔單止唔能夠揀啦，而且 要穩定係嘛？ 嗰啲工咧仲要點樣咧？你可能咧係叫學師仔啊，即係老細叫做一啲可能同個工作唔係真係好直接關係嘅，你都要做， 要捱下先， 捱有咩斟茶遞水啊，即係等等。如果唔係，可能太多人搶住呢份工，所以更加唔會諗即係，我又做，我唔翻，即係嗰啲咁樣。 咁而家都係嘅，我覺得都要抵得諗嘅，都未至於去到話要捱就唔做，咁就又未到嘅。係 咩？嗱，我正想討論呢樣嘢，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同一啲上一代就會覺得佢就話啊，而家啲新一代嘅真係一代不如一代。係 啊， 係啊，嗱，永遠都係嘅。我哋何嘗唔係比上一代話我哋都一代不如一代？ 老啲你都係咁樣。 可能我睇00后都係咁。 係啊， 係唔係？咁啊就係話會你哋會比較容易啲放棄啊，同埋好多時候你哋係唔識得去面對，譬如可能就係話聽過啦，就係同個媽媽一起去見工啦，跟住佢辭工嘅時候就阿媽打電話嚟話佢聽，哎呀 Rachel 覺得呢份工好辛苦啦，我唔俾佢翻啦，佢哋啱先話 決定你唔做啊， 係啊，決定你唔做嘅， 係 啊， 係 啊， 你可唔可以有啲咩真人真事？真係 我都聽過好多啊，喂，例如真係阿爸媽帶埋去翻工嗰啲，我都有聽過， 係啊，坐喺 reception 嗰度， 即係接佢啊嗰啲咯。 你點睇咧？我哋以前冇呢啲，冇呢啲歌仔唱啊。 我陣間去裝下睇下 reception 有冇佢 媽媽。 其實我媽喺出面等緊我啦，每次都。我就冇嘅，但係我觀察到身邊可能都有呢啲情況，即係我覺得可能係照顧得比較足咯，同埋上一代 獨立嗬， 係啊，上一代都比較力 太 石 石係啦， 太石 石。 你有冇見過即係最誇張嘅例子啊？ 即係你自己身邊朋友， 係啦， 但 係 不過。 不過係發生喺大學入宿嗰陣咯， 嚇！ 即係佢個姑媽同佢一齊入宿，住埋入去成個月咯， 照顧佢 喺我對面。應該其實 學校唔知㗎嘛，佢屈蛇㗎嘛， 佢應該屈蛇啩？ 應該唔得嘅。 我唔 如果 咁係 個 個 人啊， 我喺英國讀書嚟嘅、 哦， 但 係 佢 係 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嚟嘅。 哦 哦，佢就唔單止送佢去英國，仲幫佢打點一切，即、啊、係可能嗰啲被啊，所有電飯煲啊， 即 係 總之咩都唔係佢做啦，唔使佢做啦。係 啊，一個宿舍裡面有嘅嘢，佢要幫你搞， 即 係 可能打點足一個月先離開咯。 即係 make sure 佢識啦，咁樣樣係。 即係好似人哋生完啲培月咁樣。 我就覺得個培月有啲老，即係歲到17歲仲培緊，18歲仲培緊。 你點睇咧？你係同輩啦，係嘛？你會 唔 會覺 得 你會唔會即係覺得人哋好幸福，自己好慘啊？ 咁冇冇，我會覺得有啲孖寶咯。 嗯， 即係同埋我係一定講明係你連送我都唔使，即係唔使跟我嚟英國、嗯。我想自己闖咯。 我英國就係為咗要獨立， 我就係為咗要一個人咯。即係如果有啲咩，我就係想試下我自己面對挫折， 啱啊！ 我自己嚟咯、嗯，我唔需要你去咁照顧我嘅，即係唔使咁驚我。跌倒我會識企翻起身。 嗯，識咁諗就最好啦。嗱，但我又覺得咁樣嘅做斜槓族咧，唔係人人都啱嘅，因為有啲人嘅性格嘅話，其實係唔 OK 嘅。 係 有冇嗰啲譬如可能啲測試啊，或者啲咩嘢係可以知道嘅啫？你屬唔屬於成為一個 slasher 咧？ 有嘅，你可以諗下，首先你係咪對於好多嘢都有興趣嘅人咯？係 啊， 即係有啲人可能係好中意好投入做一樣嘢嘅啫。 唔得， 咁佢可能難啲成為 slashers 咯，因為佢就係中意嗰樣嘢嘛，同、埋我覺得係嗰個風險承受能力， 係 即係會唔安定嘅，即係同埋收入都冇咁穩定， 就係啦， 係啊，你要諗下你中唔中意嗰份。 即係個個月嘅人工可能都唔同嘅，你嗰個月可能咧就早富貴啦，即係咁啱今個月好多 job 啦，下個月可能咧得兩個 job， 於是你同一聲咧得翻半人工就更加少，你要承受得呢啲咁樣嘅上上落落嘅風險咯，係啊， 唔係一個鐵飯碗咁樣咯， 你得唔得？ 我應該得嘅，暫時 後生仔係會唔會比較好啲啊？係 咯， 會唔會？ 因為會啊，因為我即係起碼雖然我都要交家用，但我唔使供樓，我唔需要有一個。一定的開支、即係就算我點樣，我都唔會話好大， 即 係好大件事咁樣。 啊哈！即係如果係嗰個月嘅揾多啲錢，咁咪使多啲咯，係嘛？ 係啊，同埋我後生嘅話，即係我嘅話就我可以好唔物質噶嘛，即係我食三餸飯就 OK 嗰啲嚟，所以我唔需要好多錢。 我食兩餸嘅啫，你食三餸啊？ 係我勁過你，我加大，加三蚊有凍飲。 係啊， 後生又會比較對於呢啲咁嘅嘢會比較係即係 冇乜所謂 啲，我物質冇乜所謂， 要求唔會咁高。 最緊要係做。嘢嗰度有興趣咯，我嘅話， 咁呢個佢真係。 仲有咧，仲有咧，嗱，除咗你話即係有多方面嘅興趣啦，第二嘅就係要有呢個強心臟， 承受 要承受嘅就係每個月嘅支出或者收入嘅話會有唔同啦。仲 有 咧， 我覺得要自律咯，因為你個時間管理好重要。 我唔得， 冇錯冇錯冇錯， 我真係唔得。好差， 我都覺得你係， 係咪㗎？ 因為你好分心，因為今日我偷睇佢做嘢啦。佢一方面咧喺度，你分心㗎。佢喺度咧整，即係佢整理緊啲劇本啊。應該你係寫整理緊啲劇本。同一時間咧，我行入去嘅時候，佢喺度整理緊啲劇本。出嚟嘅時候，我咧佢喺度玩緊手機。 我係啊， 編劇係跳啲嘅。 我試過寫劇本啊，寫咗開頭啊，跟住寫結局啊。 點解啊？ 諗到咯。 跳 啲咯，我覺得我 跳出啲咯， 跳嚟跳去。 但係可能因為你呢個性格，所以就做到咁多好嘅劇本啊。 但係佢時間管理唔得嘛， 係咪真係？係咪真係？ 係啊，真係唔得咧。佢應承咗啲嘢嘅話，佢又唔做。佢自己上個禮拜即係講話，今個禮拜會做啲乜？ 係 deadline fighter 嚟㗎， 唔 係 喎， 冇 deadline 佢 係。 唔係喎，嗱，我 唔理過咗照， 我又糾正你一樣嘢喎，即係我應承咗上面嗰啲人咧，我全部。準時 哦，淨係上面啫，我哋就 你真 係 識聽， 你 真係識聽上邊上邊啲人， 我哋就 hea 住， 我哋係下邊啲人。哦， 好嘢啊！呢個咁咯。 但係作為斜槓，你覺得斜槓人生呢一種嘅 format 咧，可唔可以做一世？我想問啊，因為如果你斜槓人生，即係你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即係其實理論上都係唔算好專注啦。呢樣嘢可唔可以維持一世咧？因為 career 呢一樣嘢係 lifelong 嘅，而家你做一個行業或者做一個工種嚇， 我覺得 可以嘅，即係我覺得可能開頭可能收入少啲，但係如果你發展得越耐，就唔會好似話周身都冇把利咁樣嘛 ，slash 一齊，可能你周身都把把利咧，即係我嘅最理想嘅狀態。 最樂觀嘅諗法。 同埋我覺得我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做 slashers 嘅話咧，我覺得反而係比起你要打一份工，朝九晚五，你都叫做有放工嘅時間。雖則你話個老闆要揾你嘅話，佢都隨時可以揾到你，但係你都仲有嘅就係你放個工係屬於自己嘅時間。我見到 slashers， 你哋以為佢哋好似好 舒服， 即係總之有嘢拍到就有嘢拍，有嘢出就有嘢出，但係其實反而係廿四小時㗎， 其實反而係你冇得收工， 冇得收工㗎， 因為就係嗰個 time management 都變咗。 冇錯啊，我真係覺得唔得咯，就係呢一樣嘢嘅話，我就會 有啲卻步， 因為好多人都會叫我就係，不如你自己又做啲乜嘢，做啲乜做啲乜，但係我當我見到你哋全係任何時間都喺度拍緊，都喺度剪緊片，都喺度構思緊究竟我要出啲咩嘢，咩時間我要做啲咩嘅時候嘅話，其實我覺得比起你要翻朝九晚五更加辛苦咯。 壓力仲大㗎，即係個自由帶俾你仲大。 冇錯， 我覺得嗰啲唔係自由嚟咯，反而係。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根據自己嘅愛好能力選擇自己最中意做嘅工作，係咪？ 最緊要就係要開開心心。 Thank you。 差别先至可以复制差别，不把差价比天高。拥抱中每餐在解决本身的烦恼。I don't care about your head， 苦内耗，主宰每项决定我们。是当个经济创运超人尊贵口技术，再不要等在生活一两天要赚一笔。No more taxi， 我请过 Bugatti，Bugatti。Tell me all the risk， baby， yeah。为何平凡一生，至少要感觉到一刹那高潮。我出世只太普通，亦能很无限荣耀。将那一边甘愿一边漆黑掉一掉。I'll let 到一铺戒指我审查，青春所谓一手中的筹码。别人发梦发梦，白日一发着梦，我们大步踏上百万大道。全后大波大冒前途，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时间十二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晚六点至到九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台风摩羯集结在香港东南，稳定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亦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下午至晚上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又预料明天和后日的天气会转坏，会有狂风大骤雨，至到下星期初骤雨会减少。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的外劳权益关注组表示，近期接获多宗涉及外劳被剥削的投诉，工会相信求助个案只是冰山一角，有部分外劳在维护自己权益和向工会求助后，很快被管理公司遣返内地。工会对管理公司涉嫌欺压剥削外劳权益的行为表示十分愤怒和失望。工会说，自去年七月政府推出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以来， 接獲多宗外勞投訴，指遭到外勞管理公司剝削，除了被額外收取交通和培訓費用之外，有管理公司懷疑巧立名目收取不同費用，部分更要求工友交出銀行提款卡和支付購買工具費用。工會呼籲總承建商採取行動，另外政府相關部門亦需要加強監管執法，打擊外勞被剝削行為。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陝西高質量開放合作交流會致辭表示，香港一直是陝西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去年陝西實際使用港資超過6.8億美元，截至去年底，陝西在香港成立的境外企業達90家，更有多間企業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足見兩地合作無間。他又說，香港特區政府重視與陝西的合作，並在2017年成立駐陝西聯絡處，加強與陝西的經貿文化交流。陝港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可以共同發揮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角色，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力量。李家超說，陝港兩地政府今日將簽署深化交流合作協議，同時兩地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將分別簽署創科、法律、經貿等協議，推動陝港合作踏上新台階。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午12點，颱風摩羯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500公里，即北緯 19.1 度、東經 117.5 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北部並逐漸增強。過去幾小時摩羯穩定向偏西方向移動，強度亦有所增強。按照現時預測，本港今晚風力將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晚上6至9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隨著摩羯靠近華南西部沿岸，珠江口一帶風力可能會在明日較後時間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摩羯的動向和強度變化，評估是否需要在明日下午至晚上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東北風，今晚風勢逐漸增強，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氣轉壞，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大浪和湧浪。周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初驟雨逐漸減少。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462点，跌189点，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5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跌1.8，腾讯控股373.6跌4.6。美团119.5升6毫，中海油20.05跌2.2，恒生中国企业63.24跌6.8，阿里巴巴80.3升2毫，小米集团18.66跌5.2，南方恒生科技3.42.6跌0.8，中国平安35.3跌3.31，建设银行5.4升2仙。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7，英磅10.223，瑞士法郎9.185，澳元5.226，加元5.76，新西蘭元4.82，歐元8.6191，每百日元對港元5.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196。日經平均指數報

你收唔收到啊？够唔够用啊？ 唉，够用，熊仔啊，你外边做嘢咁辛苦，你唔使俾我啦，你自己储翻嚟傍身啦。啊，最好咧就系、是、娶个老婆翻嚟，咁我要抱孙啦，有孙抱我了件心事，我走都走得安乐啊！你明唔明啊？ 老豆，你放心啦，我有储钱，我都够钱用。我俾你嗰啲钱，你用嚟买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嚟紧天冷啊，你买多件厚衫着，买张好啲嘅羽绒被冚。再唔系咧，你叫隔篱屋阿卫姨帮你买个暖炉好唔好？暖啲咧，你瞓觉都舒服啲啊。 唉，有几冻啊？几十年都系咁啦。你知唔知啊？嗰啲暖炉啊，好贵电费啊。仲有咁，如果佢辣着啲嘢火烛。我走唔到啊，烧猪都变烧猪啊！哎、 老豆，吓得啦，你自己小心啦，我够钟走啦、啊，再见。 哦，咁快食埋饭先啦， 唔食啦，赶时间啊！ 咁装住香俾妈妈先啦，熊仔。哦，咁快走咗嘅，唉，冇见佢咁多年，瘦咗，块面又咁苍白，佢喺出边一定挨得好辛苦啦。唉，真系心痛啦！熊仔，熊仔真系翻过嚟咩？定我发梦呢？哎呀，个人病到晕晕沌沌，都唔知系真定假。唉，我谂我都系嗰头近噶啦。老婆，我好挂住你，我应该好快嚟揾你噶啦。你等我啊！唉，你到边度嚟噶？咁光嘅，咁残眼嘅。喂喂，有冇人啊？有冇人啊？ 阿伯，阿伯， 啊， 阿伯，系，你叫咩名啊？听唔听到？ 咩事啊？ 你知唔知自己叫咩名？ 我 系啊，你叫咩名啊？ 哦，我叫做何大明啊，系咪啊？ 何大明系咪啊？ 啊，系，我系何大明。 系，你知唔知自己而家喺边度？ 唔知啊。 你两日前在你屋企楼下个公园晕低咗，有人帮你报警，送咗你入嚟啊！呢度系恩泽医院。 哦， 你有冇屋企人啊？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佢哋嚟探你好冇？即系好定唔好啊？ 好， 咁你想我通知边个啊？有冇佢哋电话号码？ 通知咩？通知边个啊？ 即系我问你，你有冇想我帮你打俾边个，话俾佢知啊？ 打俾阿熊仔啦，阿熊仔，熊仔系我个仔。 好，你个仔咁佢电话号码系？ 我唔知佢电话号码，我冇、啊。我冇喎，咁点算呢？ 唔紧要，唔紧要，爸爸你放心，我会帮你找到熊仔噶啦。 我好耐冇见佢啦，好耐啦，我都唔知而家佢阿熊仔而家唔知点咧，熊仔。 老豆啊， 嗯、 我够钟走啦，你又一个人小心啲啦。 嗯，会啦。 夜晚锁好门先好瞓，知唔知？ 得啦，你估我系细路仔啊？使唔使咁长气啊？ 得啦得啦，嗱呢度5000蚊，你袋好，慢慢用。以后咧，我每个月都转5000蚊俾你，你去银行打簿攞出嚟用，唔够就话俾我知，好唔好？ 得啦得啦，你自己上面做嘢小心啲。嗱，我话你听，你啊啲脾气啊唔好啊。唔好同人撒气，知唔知啊？你忍到咧就忍，由佢啦，忍佢恶啊，唔好同佢争，由得佢，知唔知啊？ 知， 我教你啊，让人三分处处，知唔知啊？ 知， 嚟乖嚟乖嚟， 出去之前装住张俾阿妈，快啲快啲。 哦，妈，我要上大陆做嘢啦，你要保佑老豆平平安安，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妈，对唔住啊，你临走嘅时候，我应承过你，要好好照顾老豆，要撑起做人，但系我做唔到啊。妈，我都系迫于无奈，先申请破产。所有供应商、伙计嘅钱，我全部搞掂晒，冇赚佢哋一分一毫。我会努力，我会翻嚟嘅。妈，我出去啦。老豆啊，我电话号码咧写咗喺墙上面，另一张咧放喺你个台头玻璃下面，记住啦。都系唔系啦，保险啲，收埋一张响佢个银包先。 老婆啊，熊仔要翻大陆做嘢喎，唉，你保佑佢顺顺利利，唔好再俾人呃啦，唔好咁傻啦，托晒啲钱回俾人，自己又破产，唉，我系真系冇用嘅，我帮唔到佢，搞到佢而家咁样。老婆啊，你知唔知我宁愿挨穷挨饿嗰个系我啊？睇到佢而家落晒型，对眼又凹晒。瘦晒，哎呀，我个心真系揦住啊，盐揦咁又好痛啊！ 咦，系800个银包、啊，有张纸，睇先，熊仔有埋电话号码添、啊，唉，希望揾到佢个仔啊！喂？ 你好，找哪位啊？ 唔该，我想找熊仔，请问这个是不是他电话号码啊？ 你哪位找他啊？ 我是香港恩泽医院打来的，我是陈姑娘。 医院？什么事找熊仔啊？ 请问熊仔的爸爸是不是何大明啊？ 何大明？是啊，他什么事啊？他 哦，何大明咧，因为中风入咗医院，其实何大明嘅情况咧就唔系咁乐观。 哦， 佢想见佢个仔，即系熊仔。可以嘅话，麻烦你请熊仔尽快翻嚟香港见下佢啦。 咁啊， 诶，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系熊仔嘅边位啊？ 我系佢太太。 哦 ，OK， 我俾病人住房同埋探病时间你。 好， 你抄低佢好唔好？ 好，好哦，请讲，请讲。 医院打得你，老爷一定好严重啦。唔系啦，我准备一下，我睇下买啲咩保药过去香港都俾佢先。熊仔啊，你放心，我下昼就出香港度睇下老爷啊。 爸爸。伯伯，醒下啦！有人嚟探你啊，伯伯。 熊仔嚟咗啦。 伯伯你好啊。 啊，你系你边位啊？ 哦，我系小熊啊。 小熊。 系啊。 小熊。 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唔认得啊！你边位啊？ 呢几年呢，你打电话俾阿熊仔啊。我有同你讲个电话噶， 系啊， 嗯， 唔系好认得、啊。阿熊仔呢？熊仔佢唔得闲翻嚟咩？ 吓、啊，年底啊嘛，佢咧比较忙啊，佢叫我买咗啲补品俾你补身啊。啊，你睇下有人参啊，唔知道你啱唔啱食啊？ 你。你叫佢唔好嘥呢啲钱啊，留啲钱娶个老婆。我有新抱茶饮，有孙仔抱，我就安乐晒。 佢知噶啦，伯伯，唔好讲咁多嘢啊！你好好休息一下吓，你一定要好翻啊！知唔知啊？ 知，你哋都系储多个钱傍身。我老啦。你叫阿熊唔好再每个月转钱俾我啦， 我唔使啦，我果头近啦，啲钱都带唔到落去。佢仲后生，第日佢有本事娶老婆咧，你同佢讲一定要生性啊，要对屋企人好，特别系老婆要对佢好，对老婆好，对个个都要好啊！ 你放心啦，佢知噶啦，佢最紧张嘅就系屋企人，佢宁愿自己唔食唔着。佢都一定要屋企人食得饱同着得暖啊！ 我可以噶，我有衫着有嘢食。 嗯， 你叫佢唔好挂住我啊！吓、啊，知唔知啊？ 知。伯伯啊，我斟杯茶俾你饮好唔好啊？ 好。 嚟啦，小心热啦、啊。 好。 嗱，伯伯饮茶啦。 嗯，呢杯茶，我等饮咗好耐啦。好甜啊！你叫做 小红啊！ 你乖，我而家安乐晒啦。阿小红啊， 嗯、 你帮我校高， 好， 烧烧张床啊！ 好，你扶实，你扶实，我帮你整高张床啊！嗯嗯， 你行埋嚟少少， 好， 我想睇清楚啲。 伯伯， 红仔有眼光啊！小红， 系啊，伯伯，我叫小红啊。 我有啲口渴，你可唔可以再斟杯水俾我啊？ 好，可以。伯伯，饮水啦，你小心热啊吓。 乖，小红啊。哦，可唔可以咁样叫你啊，小红？ 点解咁问啊？ 我其实我系好想叫你一声阿嫂啊，红仔娶到你，我真系安乐晒啊！ 伯伯，我 唔好叫伯伯啦， 老爷， 啱， 老爷， 你话俾红仔听，佢唔嚟睇我咧。有佢嘅原因嘅，我知佢有心，好够噶啦。我而家好开心，好安乐。你叫佢安心等我，我好快会去揾佢同佢阿妈团聚噶啦。 老爷， 你唔使解释噶，你估我唔知咩？几年前我打亲电话俾佢，都系你听。我估得红仔系有事嘅，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其实红仔咩事？佢走嗰阵，佢安唔安乐啊？ 安乐，好安乐啊！红仔五年前肺癌走咗啦，唯一放唔低嘅系老爷你。佢话佢一直都捞唔掂，佢冇面见你、啊。 傻仔，两父子点讲呢啲嘢？ 对唔住，我一直瞒住你，我只不过唔想你受刺激，我又未嚟过香港，书又冇读过，所以我唔敢同你讲啊，老爷。 阿嫂，对唔住啦，辛苦晒你，你嘅日子都唔好过，你仲有每个月赚钱俾我。你回上大陆，记住帮我装住香俾阿红仔。翻风咧，着多件衫。红仔怕冻，你同我烧啲俾佢，好唔好？ 好。 出边好太阳，你帮我拉开个窗帘，我想望下出边。 好。 红仔真系好叻仔，你知唔知？我真系好挂住佢。 人像流水般经过，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会否相聚？